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王怡、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咁我是节目主持周家俊，今晚我拍档是王怡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啦，今晚咧我哋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入边嘅文章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系小诗老师所写嘅呢一本书咧，就叫做《芦苇联盟编年选辑》，佢获得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啊。 提起芦苇联呢一个名字咧，我谂喺香港嘅大家，无论系乜嘢年纪嘅人咧，都会非常之熟悉噶啦。有啲人就会称呼为小诗老师啦，有啲就会称呼佢为卢先生啦。咁其实芦苇联教授既系香港非常之重要嘅文学学者，亦都系一位教育家，更加系作品非常非常之丰富嘅作者。佢喺1957年就读中三嘅时候咧，已经有公开发表作品噶啦。而今次獲得香港書獎的《芦苇聯盟編年選輯》裏面收錄的作品，橫跨了他62年的創作，當中更加收錄了很多小詩老師早期未曾公開發表的文章。 咁啊，介紹一下小詩老師啦。佢係1939年咧喺香港出世嘅，1964年咧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咁啊，後來咧亦都遠赴日本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去研習啦。1981年嘅時候咧就獲得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嘅名銜啊。咁佢曾經任教過中學啦，亦都係1979年開始咧就任教呢一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去到2002年退休。咁啊，課餘嘅時候咧，佢亦都會從事香港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咁亦都好多关于香港文学嘅资料咧，都系由小诗老师去梳理啦，同埋亦都有好多即系关于香港嘅文章啊，佢都有发表到噶。咁啊，佢有好多嘅文章嘅结集啊，包括咧呢一个《丰子恺漫画选译》啦，《路上谈》啦，《香港文学散步》、《一雅之源》等等噶。咁啊，今届嘅评审咧，似乎都好中意呢一本书。我哋一齐嚟听一听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教授朱耀伟点样讲咧。 咁多年以嚟，小诗老师陪伴住读者寻找香港嘅足迹。今次呢一部得奖作品《芦苇联盟编年选辑》，按年编录咗小诗老师咁多年以嚟唔同嘅作品，呈现出作者风格嘅一啲转变，同埋佢历年关注嘅重点。读者唔单止可以睇到小诗老师多年以嚟教学创作嘅志趣所在，又好似有機會同佢一起再走過呢一段60多年嚟嘅香港歲月，見證住社會文化嘅一啲重要變化。呢一部可以話係半自傳式嘅記錄，亦都可以話係一部具歷史性嘅香港故事。正如呢一本書嘅編輯所講，讀者大可以按住呢一套作品知人論世。 唔該曬朱教授。呢一套《芦苇联盟编年选辑》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就系喺一啲嘅篇章结尾咧，就会加入参或者证。参咧就系参照嘅参，佢提供咗一啲小诗老师自己喺第二个地方度发表过嘅说话或者文字，去解释佢喺文章里面嘅一啲意念，同埋就住文章嘅主题提供更加多嘅论述或者系补充。而证呢就是证据的证，它列出了那篇文章的背景资料，例如是一些时事或者新闻的展报，令到更加年轻的读者都可以了解一些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这两样东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补充资料来的，但是在一套三册的《芦苇联盟编年选》里面要加入这么多的参和证，想必是经历了一番非常之复杂的编辑过程。我哋今日就好荣幸可以请到呢一套书嘅编辑许迪昌先生，同埋责任编辑周怡玲 Elaine 嚟同我哋讲下编辑呢一套书嘅工序，同埋佢哋对于文章嘅参证有啲乜嘢嘅睇法。 呢个咁浩大嘅功劳咧，绝对系归于许生嘅，即系许生佢拣咗要边啲文章辑选入呢套文集之后咧，就会去揾一啲旧嘅报章啦，或者一啲老师嘅访问，再配对翻相关嘅文章度。因为嗰啲资料多数都系 hard copy， 然后就再输入翻做电脑嘅文字，再核对翻嗰个文字有冇错漏。咁但如果对我嚟讲，我觉得最有趣决定要一提傻瓜的梦第一本书第一篇文章，一 边提到的一个证，咁入边有篇访问咧，就系2011年喺个意想唔到长者安居协会嘅一个长信嘅刊物入边咧，竟然系老师第一次提到佢个笔名嘅来源，就话哦，原来佢本身个笔名都系个诗字嘅，但系就系有一个风字边加个诗啦。咁、但系当时佢帮中国学生周报写专栏嘅时候咧，咁同佢一班写作朋友都夹好咗，大家一齐要叫做小乜小麦嚟做笔名。咁但系因为嗰个笔画咧太难写啦，咁就觉得啊，不如简单啲啦，就叫做小诗。笔画小咁，佢签名都方便啲。咁加上佢觉得自己细细粒，都几衬小诗呢个名。咁结果小诗呢个笔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据我所知咧，小诗老师同埋许迪昌先生其实系多年嘅老朋友啦。咁我就会想问一问许生喺编呢一套卢伟联文编年选辑嘅过程里面，唔知你有冇发现一啲你以前唔知道嘅关于小诗老师嘅面向咧？同埋据我所知，小诗老师喺编书嘅过程里面，其实系冇加到干预嘅，亦都未曾事先睇过本书嘅内容就已经出版啦。作为佢嘅老朋友同埋佢嘅编辑，唔知道许生会唔会感到有啲压力呢？ 我同老师的确相识好多年，但系我算唔算系佢朋友呢？我觉得我始终系一个晚辈，心理上我觉得我系佢嘅学生，多于佢嘅朋友吓。虽然我从来未喺课堂上边向佢学习，呢个当然系我一个一大嘅遗憾啦吓。喺呢个编书嘅过程里面咧，的确佢系从来冇过敏嘅。冇任何嘅干預，本書出咗嚟，佢先知道實際上係一個咩嘅樣子嚇。有次我問佢：你真係唔睇咩？即係唔想知道我點樣選啦、本書點樣出啊？佢話：係啊，唔使睇噶啦，出咗嚟我只鬧你啊！即係我都幾驚嘅嚇，不過我冇壓力，即係有人批評係好嘅嚇，即係老師鬧都係一種幸福，我覺得。在編書的過程裏面有沒有發現老師一些前所未有的面向？那這個是當然有，而且是個感受相當深刻，因為這麼多年來他雖然出了很多選擇文集，但是有一些文章從來是未收入過這些文集裏面的。譬如在中國學生周報，老師是學生周報的一個老作者，咁但系我哋最熟悉嘅都系佢喺《学生周报》里面写嘅《丰子恺》漫画选译，以名川为笔名吓，呢个系好出名。但系其实喺《丰子恺》漫画选译之前，佢已经帮《中国学生周报》写过唔少嘅专栏，其中包括譬如《日影行》，《日影行》咧系有出过选集嘅吓。咁但係原来仲有佢係一月行呢，就係佢仲喺大学一年班嘅暑假，佢去咗台湾一个月，咁返嚟就寫咗一月行。咁呢一系列嘅文章係佢係从来冇选过入去佢嘅文集里面嘅。咁既然讲得係编年选，咁一定按年去选辑。咁於是我就选咗唔少佢喺一月行里面嘅文章。一月行之外，其实佢喺学生周报仲写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文章。最令我感到意外就系佢喺快活谷。快活谷系学生周报一个相当受欢迎嘅版面，专出啲笑话幽默文章嘅。咁原来老师当然系化名啊，都喺个快活谷里面咧写嗰啲好，即系我而家俗话所谓嘅好搞笑啊，好幽默。包括咩呢？以后从来冇做过嘅，就是、用广东话去写文章啊。咁佢用广东话咧去写过一啲好搞笑嘅，又好讽刺时弊嘅文章。即系我自己睇起上嚟咧，就觉得啊，这个老师真的很新鲜啊！这个即使是一月行里面的文章，老师的写法呢其实跟他后期呢都有点不同的。一月行里面的文章呢 嗰個筆調啊，我哋所謂有啲酷啊，好有一種冷眼旁觀、冷筆寫世態嘅一種風格喺裏面。咁依一個寫作嘅風格咧，後期咧係唔見咗噶啦。咁後期而家大家都講啊，小詩温柔敦厚啊，富於感情。 开卷乐主持王怡、周家俊。 小詩老師既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文學學者、教育家，亦都是作品非常豐富的一位作者來的。在1957年他就讀中三的時候已經有公開發表的作品，今次獲得香港書獎的盧偉聯文編年選輯入面的作品就橫跨了62年，即是多過一個甲子年，當中更加收錄了小詩早期未曾公開發表的文章。 小詩老師的作品咁多，唔能夠收錄喺呢一套編年選輯裏面嘅作品，一定係多過可以收錄入去嘅。唔知道許生當時係點樣揀邊一啲作品去收錄喺文集裏面呢？ 如你哋所言咧，就盧偉聯老師寫作係超過60年啊，咁啊作品係分量相當多嚇，揀到係啊一個幾頭痛嘅職責嚟嘅。咁我哋定兩個標準啦嚇。知人同埋论世，知人就係话选嘅文章，我哋从个文章里面知道呢个卢伟联系一个咩嘅人啊，佢有咩想法，做咗啲咩嘢啊，日常生活系点样。咁而另一方面呢，通过呢个人呢，亦都可以了解啊佢所处嘅呢个世界啊，佢写好多关于社会民生、日常普通百姓嘅生活，过往一啲传统，當然啦，亦都唔少即時發生嘅事，咁佢都有所反應。咁睇完呢個文選，我哋希望讀者能夠了解盧偉聯係一個咩嘅人，佢所處係一個咩嘅世界、咩嘅時代。 咁呢一套嘅文集呢，一共有三册，书名呢都非常之别出心裁。按时序呢可以分成三本唔同标题嘅书。咁第一本呢叫做傻瓜的梦啦，咁收录咗小詩老師1957年到1980年嘅作品。咁第二册呢就叫做一夜风雨，收录咗小詩老師1981年去到1997年嘅作品。咁最尾一册叫做浴火凤凰，咁收录咗小詩老師1998年去到2019年嘅作品。 香港中文大学嘅黄念恩教授喺关于呢一本书的文章里面这样讲过，他说这三本书的标题都极有意义，而且整套书的书名《盧偉聯文編年选辑》更加是集合了小詩老師身为学者、教者和作者的三种身份。他认为许迪昌先生在为这套书起名方面真的赋予了他非常多的意义。那他就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许生，到底你是怎样想出这些书名的呢？ 三个名字都是在老师的文章的题目里面选出来的。傻瓜的梦写的是老师一个教夜校的生活的细节。这个梦老师现在未发完的，老师都是还是很关心年轻人，很关心学生的一切一切。跟住当然到一夜风雨就是1981至1997，这个我不需要我们细讲了，都是一个香港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日子。咁到最后是1998到2019的文章的选辑，就是这个浴火凤凰。咁浴火凤凰亦都是老师对我们香港的一个好真诚的祝愿。咁这个香港浴火之后是否能变凤凰，咁这个是有待大家的努力。 这一套书除了展示了小詩老師多年来写作的变化之外，他亦都显现了他所关心的这个世界和香港随着时间的很多变化。不知道对你来讲，文集里面呈现的哪一个时期是最特别的呢？ 讲句好官腔啊，即是各个时期都是特别的。咁头先我讲过，老师早期的文呢 是一个佢风格嘅形成时期，我觉得相当有趣嘅，即系可以睇到佢点样由一个傻瓜啊，走向一个啊万人敬佩嘅一个老师。咁啊，跟住落嚟喺风雨飘摇之中，老师唔会系好激情，仍然都保持佢一贯嘅冷静吓、啊。当然，其中亦都有好多感情嘅耸动。在一个很含蓄的笔法里面呢，是令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令人忧虑，而在忧虑之中又看到希望的一些的事情。咁、啊、到最后当然亦都我们很多读者应该是最熟悉的一个时期。咁、啊、大家都在这个时期里面走过来，咁我相信应该对老师所讲呢亦都会好有共鸣。 香港作家伍淑贤女士以前曾经是小诗老师的中学学生来的。她亦都有写文章去讲卢伟联文编年选辑这一套书。她提到在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用一种玩跳大绳的入绳的概念。她认为读卢伟联文选如跳大绳，不同年代年龄的读者都可以一脚跳入这一套文选里面，同书中的人士这一条大绳洪流共舞地说。 那不如现在请两位的编者带领我们去入绳啦。那如果要推荐一篇在文集入面的文章给小诗老师的忠实粉丝，不知道许迪昌先生又会推荐哪一篇呢？ 对我来讲呢，读老师的文章呢不需要等的，即是你一起醒我就入的了、啊、我入到的、啊、很快入到去。刚才我讲过了，我很喜欢这个无限心量这一篇、啊、即是他讲到即是在天地间人的渺小，人的力量的局限。咁但是他引钱先生、钱穆先生同埋唐君毅老师的说话，他讲出人生天地间是好渺小，力量是好有限，但是你只要有心，你能够冲破自己个人的局限，向外伸展，那你是可以立足于天地间，甚至与宇宙合而为一。那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老师的写照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蜘蛛侠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这个对老师来讲真是这样的。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学者啦，是一个教育家啦，是一个作品丰富的作者啦。那老师所做的远远不止于这几样，他做很多事，帮很多很多的人，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发生了。但是这些呢基本上都不会在文章里面写出来，只是有时我们朋友学生闲谈，他讲一两个已经是相当令人感动。的确我相信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一定可以见证老师的心量是几咁大，咁对我哋当然起咗好大嘅鞭策。虽然能力好细，但係只要立定脱心，不多不少总可以做一啲对社会对自己有益嘅事情。 唔知道另外一位編輯 Elaine 又点样睇伍淑贤女士嘅评语呢？此外，如果想请 Elaine 去为我哋推荐一篇小诗老师嘅作品俾一啲可能初次认识小诗老师作品嘅读者，你又会揀边一篇呢？ 老师他书写了60多年，那他经历的事情当然就比较多，那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年龄的读者其实都可以代入到入面的一些内容，或者去进入到老师的世界。年长一点的读者可能跟老师一样经历过一个相似的年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看这套书好容易进入到老师书写的那个世界啦。年轻一辈所经历的老师都有经历到，只不过时间或者大家面对同一件事那个年龄不一样啦。但是其实大家身处的背景都一样，是不是又说年轻的读者不可以阅读到他们未出世之前的事呢？又不是、啊、书里面老师写了很多对香港过去的事情的一些提法，咁参同证入面亦都有啲资料去辅助说明，俾读者了解翻 老师写嗰件事，其实当时嘅一啲背景或者社会到底发生嘅一啲再具体啲嘅一啲事件到底系乜嘢，咁其实都可以附咗一啲冇经历过嗰啲事件嘅一啲读者去了解翻当时嘅一啲人事物啦。如果话想喺我嘅角度推荐一篇文章俾啱啱接触小诗老师文字嘅读者朋友呢，咁我就建议佢哋睇一篇文章叫做《鼓励我写作的生物系主任》，老师用翻佢身为学生嘅一个角度去写，咁可能对于年轻嘅读者嚟讲较为有亲切感啦。咁点解会拣呢篇呢？好得意嘅，老师系中文系出身啦，原来鼓励佢写作投稿嘅呢，并唔系中文科嘅或者中文系嘅老师，而是他在新亚读书的时候一位生物系系主任任国荣老师，他就讲到、哦、原来这位生物系系主任呢国学根基很强的，即他的语文能力造诣都很深、嗯、老师在他身上除了学习到怎样一个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之外呢，老师之所以会开始写稿投稿去中国学生周报呢，就是这位生物系系主任鼓励他，同埋课余时间就召啊老师入去他的办公室大家倾下偈。入面有一句好得意嘅，就写讲啦，系主任就召小诗老师入去，就讲细路冇见咁耐，去边啊，入嚟坐下啦。咁自此之后每个星期呢，老师同系主任就会饮茶倾偈，咁从旁指导咗老师嘅一啲写作，亦都鼓励咗老师投稿。咁我就谂，如果唔系呢位生物系嘅系主任去鼓励老师投稿，咁可能老师嘅写作路或者系往后嘅一啲发展，可能都会有少少唔一样。咁我觉得呢一篇另一个有趣嘅点就系，可能对于学生或者年轻一辈嘅读者嚟讲，文理系分割得比较开，咁但系系咪真系咁对立呢？咁喺呢篇文章上又睇得出唔系，其实文科同理科唔系一个对立面，而系大家系一个唔同嘅思维方式或者系唔一样嘅学术嘅发展方向啦。即使你选择咗选修咗某啲科目，并唔代表你完全唔接触另一啲唔系你专长嘅知识，反而可能是彼此之间影响或者产生了一些化学作用，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记得我细个第一次接触小诗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是看他的《香港文学散步》的这一本书。那时的印象已经觉得小诗老师的文字非常平易近人，就算是中学生都很容易去亲近，但是在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扎实的学问。而嚟到今日可以见到卢伟联文编年选辑，就是一个新的机会去重新认识更加多的小诗老师的作品，而多得各位编辑的努力去为我们为这一套书加入咁多的参政。看这一套书不只可以认识小诗老师个人的作品之外，我们都可以认识到更加多关于香港以及小诗老师一直关心的这个世界过去的这六十几年来其实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嗯，我都同意你所讲的，就是小诗老师的文章里面有一种的温柔，有一种对人的体贴，亦都是对时代有敏锐的触觉的。那再一次恭喜卢伟联文编年选辑获得今届的香港书奖。那下星期我们继续会有香港书奖的特辑，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